风采。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温振新、林瑶演播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第16回，由林瑶播讲。 第16回，花样滑冰源自桦树自。冰上抗力，携手18载。之前的几回书啊，咱们把雪上项目给您各位做了个详细的介绍。从这回开始，咱们聊聊冰上项目，带您继续走进冬奥会。要说起这冰上项目，第一个给您说的就是这花样滑冰。您得问了，为什么必须得先介绍这个花样滑冰呢？哎，这是因为这项目开始的太早了。之前给您说过，第一届冬奥会是1924年召开的，在这之前只有夏季奥运会。可这花样滑冰1908年就已经是夏季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了，您说它是不是够早的？说起这个项目，您各位一点都不陌生。可以这么说，花样滑冰就是技巧与艺术完美融合的一项冰上体育运动。您知道花样滑冰的英文怎么说吗？哎，它叫 figure skating。 figure 是数字的意思，它这里可没有花样的意思。为什么叫数字滑冰呢？最早的时候，这花样滑冰起源在18世纪的英国。在这项比赛里有一个强制的要求，就是要求运动员在冰面上划出固定的图案，比如说最简单的您划个8字。哎，后来这项运动在德国、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开始传播开。早在1772年，英国皇家炮兵中尉罗伯特·琼斯就写过一本《论滑冰》，这本书在伦敦出版之后，哎，可谓是风靡一时。您想想，运动员在音乐的伴奏之下，在光亮的跟镜子面似的冰面上，用这冰刀刻画出各种数字的图案，表演各种的技巧，那得有多么具有艺术感染力呀！但是说实话，这种风格多少有点古板，所以人们管这种滑法叫做英国式风格。到了1863年，被誉为现代花样滑冰之父的美国人杰克逊·海因斯改变了这种风格。这杰克逊·海因斯啊，是一位芭蕾舞演员，同时呢，他也是滑冰爱好者，自身这条件那是没得说的。所以海因斯啊，才能对滑冰运动进行改道。他看了英国式风格的花样滑冰，觉得不够好看，自己就琢磨，能不能在滑冰时加入一些舞蹈动作呢？哎，比如说跳跃呀、旋转呀等等。经过他这么一改，又到欧洲巡回演出，这才丰富了花样滑冰的内容和形式。1868年，美国的丹尼尔·梅伊和乔治·梅伊首次表演双人滑，这是世界上有记载的最早的花样滑冰表演。1872年，奥地利首次举办花样滑冰比赛，到1896年，俄国彼得堡 举行了首次世界男子单人花样滑冰锦标赛。又过了十年，1906年瑞士的达沃斯也举行了首届世界女子单人花样滑冰锦标赛。到了1952年，法国这巴黎举行了第一次世界冰上舞蹈锦标赛。所以说，从1924年花样滑冰被列为首届冬奥会比赛的项目，这花样滑冰是经久不衰的。花样滑冰的冰场长呀有56到61米，宽有26到30米，相当于两个标准篮球场的场地。这冰面的厚度不少于3到5厘米。到目前为止，国际滑冰联盟规定的花样滑冰比赛有单人、双人外加冰上舞蹈三个项目。和其他竞技运动不同，花样滑冰啊是一项艺术和运动结合的体育项目。除了要掌握冰上的技术，对于运动员的艺术表现力那也有极高的要求。在音乐伴奏下，运动员在冰面上划出各种图案，表演各种技巧，还有舞蹈动作。裁判员呢，根据动作进行评分，最后决定名次。这单人滑顾名思义，那就是一个人的表演。这单人滑呀，包括男子和女子两项，技术动作包括跳跃、旋转、接续步、雁式步等等。花样滑冰的三大类项目当中啊，属这单人滑对跳跃的要求最高，因此单人滑通常代表了选手能够达到的最高跳跃难度。双人滑呢，那就要求一位男选手和一位女选手配合，在冰上表演同步的单人滑动作。哎，当然呢，还有双人滑特有的动作，比如说抛跳、托举、双人旋转、螺旋旋、碾转等等。这冰上舞蹈和双人滑相同，冰舞也要求一位男选手和一位女选手配合。冰舞和这双人滑的区别呢，就在于冰舞的技术动作不包括跳跃和旋转，托举也不能超过肩膀。两名选手在近距离保持国标舞造型的同时，还要紧扣音乐节拍，表演复杂多样的步伐。跳跃可以说是花样滑冰最重要的动作要素，它要求选手跳到空中迅速转体，在完成至少一次的旋转之后才能落到冰上。这个跳跃按照选手起跳和落冰的方式还有空中旋转的周数分为很多种。花样滑冰的跳跃动作包括有六种：阿克塞尔跳、勾手跳、后外点冰跳、后内点冰跳、后外结环跳、后内结环跳。所以这六种可以归为两个大类，一类叫点冰跳，一类是刀刃跳。所谓点冰跳，就是靠冰刀前端的刀齿点冰起跳。您像后外点冰跳、后内点冰跳，哎，这也叫飞利浦跳、勾手跳，哎，勾手跳也叫鲁兹跳，这些都是点冰跳。刀刃跳不用点冰辅助，直接起跳。您像阿克塞尔跳就是这种刀刃跳。这个阿克塞尔跳，您一听就能猜到，这肯定是专门的命名。这里有个趣闻呐，1882年，挪威选手阿克塞尔·保尔森首次完成了这个刀刃跳跃。有趣的是，当时这个选手穿的是速度滑冰用的冰鞋，而不是花样滑冰用的冰鞋。阿克塞尔跳就是向前起跳，向后落冰，是唯一向前起跳的花样滑冰跳跃动作。由于起跳和落冰的方向不同，阿克塞尔跳的空中转体比其他种类的跳跃多出了半周，所以根据旋转周数的不同，又有一周半跳、两周半跳、三周半跳，哎，甚至还有四周半跳的说法。 在国际滑联评分体系当中，阿克塞尔跳缩写为 A， 哎，相应的 1A 那就是一周半跳， 2A 就是两周半跳， 3A 就是三周半跳，以此类推。美国选手迪克巴顿是第一个在比赛当中完成 2A 的选手。1948年的冬奥会，他做了阿克塞尔两周跳，不过录像显示他这个跳跃旋转周数，哎，可能有点不足。1953年美国选手卡罗尔海斯成为第一个完成 2A 的女选手。1978年的世锦赛，加拿大选手维恩泰勒第一次在比赛当中完成了 3A。 从这会儿起啊， 3A 就成为男选手的标准跳跃，但是呢，女选手很少能够成功做到。第一个在比赛当中完成 3A 动作的女选手是日本的伊藤绿，那是在1988年的 NHK 杯。后来呀，又有五位女选手相继在国际大赛中完成了 3A， 她们是美国的托尼亚·哈丁、俄罗斯的鲁德米拉·奈里蒂娜、日本的中野友加里和浅田真央、美国的金米·梅斯内尔。美国双人滑选手井上莲奈和小约翰·鲍德温在2006年的全美锦标赛当中成为第一对完成了 3A 跳跃的选手，并且在2006年的都灵冬季奥运会中再次完成了这一动作，创造了冬奥会和国际滑联的记录。加拿大的布莱恩·奥泽是第一位在自由滑中完成两个 3A 的选手，也是第一位在世界级别赛场做到这一点的选手。由于啊，他在短节目当中还做了一个 3A， 也成为首位在一场比赛当中完成三个 3A 的选手。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日本名将浅田真央重现了这一成绩，她是首位在一场比赛当中使用三个 3A 的女子单人滑选手，也是现役女子单人滑选手当中唯一一位使用阿克塞尔三周跳这一高难度跳跃的选手。说起花样滑冰在中国，那也算是历史悠久。新中国成立之后，花样滑冰也成为中国最早开展的冬季体育项目之一。1980年，中国首次组团出征美国普莱西德湖冬奥会时，就派出选手参加了这项比赛。这以后啊，花样滑冰一直都是中国参赛冬奥会的重点项目。从1994年成都在挪威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夺得铜牌算起，到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隋文静和韩聪摘银，中国花样滑冰选手已经获得了八枚奖牌。其中让中国人民记忆犹新的就是2010年2月16日加拿大温哥华冬奥会双人滑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申雪和赵宏博以总分 216.57 夺冠。一时间在各种尖叫和欢呼声中，两项历史记录同时诞生，中国取得花样滑冰项目的首枚冬奥会金牌，冬奥会历史上时间最长的项目垄断被完美打破。因为从1964年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冬奥会开始，历届冬奥会双人滑的金牌都是由俄罗斯选手包揽，申雪和赵宏博的夺冠打破了这一垄断，改写了近半个世纪双人滑的奥运史。在这沉甸甸的金牌背后，饱含着的是汗水和伤痛，也刻满了坎坷和挫折。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的这个冠军，仿佛是对这两位四次参加冬奥会整整16年的运动生涯的总结和褒奖。申雪和赵宏博都是黑龙江哈尔滨人。1992年 14岁的申雪结束了女子单人滑的生涯，19岁的赵宏博则告别了选择退役的前任搭档谢毛毛。教练姚斌创造的缘分让两个人第一次在冰上拉起了手，这一拉就是18年。因为赵宏博双人滑的起点比较高，两个人在拉手4个月后就站在了全国锦标赛的冠军领奖台上，不久之后拿到了第一个国际赛事的亚军，1993年的亚洲杯双人滑银牌。1994年是两人第一次站在世锦赛的舞台上，虽然只拿到了第21名，但是从此国际花样滑冰的赛场上有了一对黑眼镜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双人滑搭档。国际裁判和冰迷对这对新面孔从陌生到熟悉再到认可，他们的成绩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逐渐跻身世界一流的行列。1996年加拿大埃德蒙顿的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上，申雪和赵宏博以滑行速度快、动作难度高、冰上技术准确的优势，再加上东方人特有的表演风格和气质，令在场的观众耳目一新。当两人结束了自由滑表演之后，现场的观众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全场起立，爆发出了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观众席上布满了6.0分的试分牌，场面极为壮观。虽然啊，他们最终只获得了总分的第15名，却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法国花样滑冰协会主席加基亚先生当时就断言，申雪和赵宏博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成为世界冠军。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奥会，申雪和赵宏博再次出征夺得铜牌。在这之后啊，他们开始从注重难度的技术型选手向难度和艺术表现力并重的全能型选手转变。4年后，2006年意大利都灵冬奥会备战正在秣马厉冰当中，以申雪和赵宏博当时的状态极有可能获得冠军。然而命运的挑战在突然之间降临了。训练时赵宏博左腿的跟腱断裂，要从这种伤病中恢复啊，普通人起码需要1年的时间。而此时距离都灵冬奥会开幕仅仅只有6个月的时间了。赵宏博的突然受伤让冬奥夺冠梦想几乎化为了泡影。那段时间是他们两个人最痛苦的一段时光。赵宏博受伤后，申雪和他一起哭过2次，那是合作10几年来从来没有过的。然而从康复到恢复训练再到登上冬奥赛场，赵宏博硬是用短短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是一段艰难的跨越。伴随着蝴蝶夫人的音乐，当赵宏博用他半年前曾断裂过的跟腱旋转跳跃时，人们看到了完美，也看到了坚强。一曲结束后，他们再次获得了冬奥会的铜牌。虽然对申雪和赵宏博来说，站在赛场就是胜利，然而没有人愿意只做人们心目中的冠军，他们俩比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他们运动生命的必然磨砺。在共同经历了无数的苦难、挫折、喜悦和幸福之后，申雪和赵宏博之间的爱情也终于瓜熟蒂落。2007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双人滑比赛的赛场上，在音乐结束后，赵宏博单腿跪地向申雪求婚，这浪漫的一幕见证了这对花样滑冰伉俪的美好姻缘。2007年世锦赛后，

了，当然您拿那拌也可以哈，就是鸡胸脯那个肉，鸡脯肉，您把它撕，手撕一丝一丝一条一条的，带点皮一块撕，热的面条回家一煮就行，这吃完之后特别舒服又滋润， 对 对吧？ 你说愿意喝两口的哈，当这个小韭菜也可以。 是， 另外你说万一有客人来，你说你还得下厨给他做饭， 嗯， 其实不用，您打开两包，又有鸡又有鸭子，多方便啊！ 对呀， 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红心这个品牌的御膳真味的鸡鸭特惠组合。 是的 啊，我们有山东的扒鸡啊，是500克一袋，给大家8袋。 嗯， 另外还有香酥鸭500克一袋，给大家4袋， 嗯， 这一共加起来就是12袋。 12袋。 那么今天的价格呀，只要299。 是 啊，您看啊，这个和一袋的话呢，也就是20来块钱， 20出头。 你要真的像这么正宗的这个扒鸡也好，这个香酥鸭也好，你到超市买的话呢，一只我估计可能也得50-60块钱。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以上是广告时间。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我爱广播操。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爱广播操》。在我们这个小节目里，邀请到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第9套广播体操编创组副组长、第9套广播体操口令员张平张老师，和大家分享广播体操的产生由来，以及从第1套到现在第9套广播体操的发展历程，还有第9套广播体操的分解展示以及易错误区。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第12集。 这一节我们来介绍一下广播操第1节伸展运动的分解动作以及它的锻炼价值。那么首先也是从站立姿势开始。当第1拍时，左脚向侧一步，与肩同宽，同时两臂侧举。第2拍，右脚并于左脚，同时两臂竖于胸前，半蹲，含胸低头，眼看前下方。那么这个动作一定要注意，是从腰以上，上背部含胸低头。我们来看一下侧面的动作，半蹲。注意半蹲的时候，膝盖不要超过脚尖，上背部含胸低头，双手胸前竖屈。第3拍，双手伸直到侧上举，同时抬头45度，眼看前上方。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胸部的肌肉全部拉伸开，背部的肌肉充分收紧，同时注意收腹，立腰，两腿夹紧。然后第4拍，经过侧举，掌心向下，还原到立正姿势。那么这节操主要是让我们的胸部的肌肉，这个平时属于紧张的一个部位，是让它做充分的伸展，而背部比较弱的肌肉让它做充分的收缩。那么同时这一节里边还有一个半蹲的动作，所以要学会正确的屈髋和屈膝的动作。好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的完整动作。 伸展运动，预备起，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热爱平凡生活，成就不凡品质，身份就是做自己。中粮安达露西，有身份的橄榄油。 一糖瓶双滴剂比零蔗糖更无剂，3元一糖瓶提醒您控制糖分摄入，关注身体健康，畅享酸奶美味。 选择都芳，选择健康，专注环保，就选德国都芳漆。 首农食品节又来啦，12月3日起在超市发火热进行，古传麦新粉3元一糖瓶等20余个品牌产品优惠享不停。 炸鸡、牛羊肉、果蔬汁和二锅头，一站式备齐全家人的大餐，就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